方。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啊。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您，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话，不妨也来试一试，搜索不妨啊，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和我们面对面来实时互动。另外呢，你也可以登录一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在首页的热门里找到活力982，活力982的房间，同样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还是跟音乐有关系，而且是大家生活当中经常会去玩的一种音乐，对不对？ 玩的一种音乐， 不能算音乐类型，就是消遣的一种方式，娱乐消遣的一种方式， 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对，而且尤其是像论论这种中老年人消遣的方式，对不对？ 没错，因为什么呢？啊，我们现在马上到年底了，对不对？啊，眼看着过了11月，冬天到了，马上到年底了。年底大家最容易干什么呢？哎，朋友聚个会啊，一年下来聊聊天， 买买买呢？ 啊，年底怎么能买买买？就是年初买买买， 对 不 对？ 对 对对， 打折季买买买。 双十一啊，黑五啊，你真的不要买买买吗？ 不要买买买。双十一哈，双十一之后啊， 对， 买之后觉得心情特别郁闷，说哎呀，真是 大家就出来 剁手了， 对对， 又剁手了，怎么买这么多呀？心情很郁闷，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应该去发泄一下，发泄啊，加消遣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去 KTV 啊。 没错， 我说实话哈，我印象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思农你第一次去 KTV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应该是初中吧， 啊、还是说幼儿园的下课？ 没有，初中，应该是初中。 我差不多也是初中，我差不多也是初中。而且那个时候 KTV 啊，这种娱乐形式啊，应该是在中国啊，刚刚开始这个大面积的发展起来。 你初中和我初中可不是一个年代 啊。对，就我初中应该是2001年、2002年那会儿吧。 对对对， 你想哈，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有的，因为以前好像大家说，哎，一去哪儿说唱 KTV， 大家感觉好像，哎，唱 KTV 是不是就去一种非常那什么的地方？ 有些不健康的地方。 对，那时候父母有的时候还不让你去呢，对吧？他们觉得那是成人的场所。 对，然后就去了之后，然后就慢慢发现，哎，原来这种方式挺好玩的。然后就初高中的时候去的比较多，包括上大学的时候一直去的比较多。 嗯， 啊，包括这之前有名的在北京的一些品牌啊，像现在有的也已经消失不见了啊，有的也是被这个生存空间挤压得很小。 对对对， 所以 现在好像就剩那么几个了。 对，所以近几年我恍惚之间，也可能是因为近年去的实在是相比之前去的太少了，我恍惚之间以为这种娱乐方式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太受年轻人待见了， 已经没了，对吧？ 已经没了， 我可以作证，因为前 可以呢， 上个月就是咱们上一次去唱歌的时候，我记得论论还问我说，哎，现在还有 KTV 吗？ 对对对，我说 KTV 这玩意儿还有吗？ 现在还有 KTV 还有人去吗？我说现在啊， 我当时就特别惊讶，我说怎么会有人能问出这种问题来呢？当然还有呢，而且现在非常受这种大学生们的欢迎。 嗯， 因为学生嘛，不像咱们平时工作可能比较忙啊，对吧？可能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学生的话还是会有大把的时间去选择 KTV 去过个生日啊，或者聚个会啊什么之类的。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来盘点几首目前、 嗯、 啊，记住啊，是目前， 应该是目前 在 KTV 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唱起的几首歌，这样一个榜单。 没错，那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 KTV 必点曲目，第五名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刚刚好，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 第三名，王菲，玄牧。 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着。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 吴宗宪，温岚，屋顶。 有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啊、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让星星点缀成最 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 要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献给 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梦有你。 情歌王，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哦、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不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你的就别再勉强。 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盘点的今天的榜单，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去唱 K 的时候有没有唱过这些歌，我觉得肯定会唱过， 唱过唱过唱过 唱过唱过唱过 唱过唱过，肯定会唱过的，都是脍炙人口，我一看觉得、哎呀，好像跟我们那个年代哈，这个40年前 KTV 里边常唱的曲目 40年前 对好像确实不太一样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唱的可能还是这个也经典的曲目比较多啊，但是现在这曲目更新换代 没错 已经很多了，但是哎，比如说我们马上为大家放出的今天我们榜单的这个第一首的歌曲哈，这个我应该是在 就算是你这个年龄也会唱对吧， 也会唱的，这样非常非常现在基本上老少咸宜，您没唱过肯定也听过 没错、 在我近几年为数不多去过几次 KTV 当中好像都见过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TFBOYS 的 青春 修 炼手 册， 一起来听。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 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向明天对不起，向前程不客气，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 有没有一种在 KTV 的感觉？ 就来自三小只嘛，这三小只。 对，三小只。 对，其实我觉得三小只他们对于 KTV 啊，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他们的歌都非常适合在 KTV 里进行这种刚开始热场的歌曲。 对对对，嗯，没错。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青春修炼手册》这首歌呢，作为他们的 EP 首播主打，用实际的歌名告诉大家 TFBOYS 是如何成长的，并且呢，以 TFBOYS 自己的年龄段特有的思考模式，讲着他们心中理解的成长到底是什么。除了三小只圈粉无数之外呢，再加上这首歌的旋律欢快，而且特别的洗脑，被很多人当成在 KTV 活跃气氛的必点曲目。 对，尤其是在活跃气氛的时候，因为可能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刚去 KTV 的时候啊，可能是跟一些不熟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甚至是熟的朋友在一块儿，可能大家最开始都有点这个包袱。 对，有点放不 开 是 吧？ 对，很难， 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点像这种《青春修炼手册》这种歌。你知道，有的人真的是去 KTV 以后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不会玩。就他每次去 KTV 的时候，一个朋友就是每次去 KTV 的时候都会点一首情歌作为开场，然后就把整个场子弄得特别特别的闷，特别无聊，特别的尴尬。然后大家还要给他旁边，你唱得好。对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在去 KTV 玩的时候，一定要先点一些可以暖场的歌曲。 哎，对，首先把这个气氛啊，得调动起来。 对， 除了这个青春修炼手册之外，还为大家真是我们盘点了几首啊，这个也是在热场歌曲里边经常会出现的，比如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 就是很久之前的热场歌曲， 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啊，包括《粗兵进行曲》啊， 《 桃花朵朵开》啊，《恋爱 NG》啊，《小苹果》啊， 对，《小苹果》应该是 啊， 对，《天下民族风》 等等。 等等等等，小苹果那会儿真的是，而且好多人还去专门去学了这个舞，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尬舞一波。你不觉得在唱歌的时候尬舞还挺尴尬的吗？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吧，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对对对，你要是跟一帮很熟的朋友，大家就是之前吃饭呀，已经玩得很嗨了，去尬一下，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但正常的场面，你上去尬的话，你尬得好还行，最关键是尬出来感觉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不鼓掌也不是，鼓掌也不是，那感觉好像就比较尴尬，是吧？ 没错。那说完这首《青春修炼手册》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四名。第四名呢，就到了情歌的部分了。也是最近非常火的这个薛之谦的一首薛氏情歌，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 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轻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 千赫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酒吧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伦伦。 嗯，那今天 突然尬了一下， 你难道不要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吗？ 突然尬了一下，这样就是这个在 KTV 里边两个人配合不默契的话 就很尴尬， 对， 是不是？ 就突然唱到副歌的部分，前面两个人啊，副歌部分都以为对方要唱，啪，但是停了，然后副歌部分这样放过去了啊。对，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能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的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收看。另外呢，在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的平台上来搜索活力982啊，活力982来搜索这个账户，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正在为大家进行的节目的视频的直播了。 对，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的是5首 KTV 必唱的经典曲目，刚给大家听了两首啊。刚应该是在我们的片花之前放的是薛之谦的这首刚刚好， 刚刚 对吧？又尬了一下， 又尬了一下，又尬了一下，冷了。这个我们来说一下它上榜理由啊。刚刚好呢是薛之谦首度现身的一个网络剧的主题曲。那近年来呢，薛之谦的名气暴涨，无论是情歌学还是搞笑学都是深受大家的欢迎。虽然最近的关于薛之谦的花边新闻有很多哈，但是这几年薛氏情歌的风靡程度却丝毫都没有减退。除了这首歌之外，丑八怪啊、绅士啊、暧昧啊等歌曲也是霸占了各大 KTV 的点唱机。 对，没错。因为其实最开始我在想这个榜单的时候，其实把薛之谦忘了。我想的男生比较喜欢唱的歌应该可能都是什么周杰伦呀、林俊杰呀什么这类的歌手的歌，然后突然间想起来，哎，好像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了。然后一查发现现在的男生好像大部分都喜欢去唱薛之谦 啊。我们那时候也有过唱薛之谦嘛，就是 认真的薛， 对对对对， 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 薛之谦老师这个近几年，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成名曲了，但好像是近几年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谷之后，近几年重新又开始这个红起来了。 对对对， 包括一些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啊，包括出的这些歌呀，都是重新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么情歌呢，这种歌曲啊是 KTV 里也是一个绕不过去啊，就不管什么人去唱，你总不能总唱那种刚我们说的青春修炼手册啊， 对， 搓 冰进行曲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慢慢这个气氛上来以后还是会唱一些情歌的。 对，像比如说啊，他一定很爱你啊，过火呀、爱很简 单 呀、心情啊、王菲呀、包括一些 成都 啊，是不是？ 对，就这些民谣。对，现在有很多这个朋友都开始唱民谣啊，这种歌。 毛不易最近也很火，在 KTV。 对，所以这些歌呢，也是啊，大家经过这个热场几轮啊，大家都彼此卸下了包袱之后，慢慢就可以觉得 深情演绎了， 深情演绎一下了。所以这些情歌呢，也是 KTV 啊必点曲目当中的一大类。所以今天也是排到我们榜单的第四位，是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对，没错。那说完这个男生必唱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女生必唱的歌曲。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榜单当中的第三位呢，是来自于王菲的《玄牧》，一起来听。 用油画里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 地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非常非常温柔，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于王菲的《旋木》。 嗯，也是来自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对，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曲。嗯，也是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旋木》呢，也是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王菲的代表作品之一。无论是从市场还是流行的角度而言，这首《旋木》都是非常成功的。由袁惟仁作词，以清新的民谣、简单的旋律，反衬出王菲空灵的声音。那在编曲方面呢，是有意制造出这个木马旋转时摩擦发出的声响，与旋木的主题相得益彰。再加上旋木算是王菲为数不多的唱法不算太难，但是也很好听的歌曲，也是很多女生会在 KTV 选择的曲目。 嗯，没错啊，很多朋友确实都很喜欢这首歌，原因呢有很多。首先呢是因为这首歌它塑造这种意境啊，包括用旋木这个元素哈，凸显出来这种意境确实非常的吸引人，也很是很契合 女生啊，在某一个时期特殊的这种可以说状态吧。 对。 再有呢，其实这首歌在王菲所有演唱的过的歌曲当中啊，如果说作为 KTV 的曲目的话，它难度不是算很高的。 嗯，没错。 就是说这个大家还是能唱啊，不像王菲其他有一些歌呢，根本就是唱了之后 完全唱不上去，唱了就是给自己挖坑， 完全唱不了。对，这首歌还是属于能唱的。另外呢，如果啊大家下回去到 KTV 里边点这首曲目的话，可以观察一下它的 MV 里边，除了王菲之外，还有一对青年情侣。 对， 哎，这个青年情侣跟这首歌本身就是有故事的。 嗯，这首歌故事就是讲他们的故事。 对，没错啊，这个青年情侣呢，就是《玄牧》这首歌的词作者杨明学，还有他的女朋友叫许维恩。 嗯， 哎，他们这两个人就是在这个 MV 里边，就是既是词作者，又在 MV 里边来进行出演这个青年情侣的。 对，没错。那杨明学现在应该是已经去世了，当时在写这个词的时候，也应该是已经病得稍微有一点严重了。 嗯， 然后两个人也是拿这个 MV 做了彼此感情上的一个纪念嘛，所以也是非常适合女生在 KTV， 尤其是 KTV 如果有自己喜欢的男生在的时候，非常适合唱这首歌。 嗯，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盘点一下，除了这首《玄牧》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女生比较喜欢唱的歌？ 嗯，像 年代久远一点的， 对，《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 啊，对， 对 啊， 还有张韶涵的各种歌， 《爱的主打歌》，这是不是更久远一点了？对吧？ 对，还有《Super Star》， 对对对对，还有《Super Star》。 嗯 啊，比较近一点的呢，就是比如说《我的歌声里》， 对， 曲婉婷的成名曲，包括邓紫棋的《泡沫》， 泡沫， 等等， 嗯，还有最近非常火的《追光者》等等等等。那说完了男生，说完了女生，是不是还要说一下 KTV 的经典菜式？ 对唱， 一定要唱的对唱歌曲。 嗯，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找的这个对唱歌曲呢，应该是年代稍微有一点久远，但是到现在还是 KTV 必唱歌曲里面非常火的一首。来自于这个不是周杰伦版本的今天，来自于这个吴宗宪和温岚一起演唱的《屋顶》，一起来听。 早教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献给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历史给 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 来，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啊，这版应该是吴宗宪、宪哥和温岚合作的一首对唱歌曲《屋顶》哈，是1999年收录在吴宗宪的专辑当中的。而后来啊，这首歌是周杰伦跟温岚又重新唱了一遍。 对 啊，这一版呢，这个因为周杰伦当时已经很火了嘛， 没错， 所以 好像更热一点。 对，也是让大家更多记住的是周杰伦和温岚的版本。但其实这首歌的说到 原唱 是吴宗宪和温岚的版本。其实说到对唱歌啊，一直都是 KTV 里面必点的一种这个可以说类型啊，尤其是如果是抱着某些目的去 KTV 的朋友，哎，比如说哎有心仪的小伙子或者心仪的小姑娘， 对， 一块儿去的话，哎，这个时候呢，如果能跟他合唱一首，哎，两个人之间好像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火花了。 对，尤其是像屋顶啊，还有什么小酒窝啊，今天我要嫁给你这种非常甜的歌， 对， 千万不要唱什么。分手快乐，不是快乐，还有什么那个广岛之恋啊，等等等等，这种非常悲伤的歌曲哈。 所以说啊，唱对唱歌啊，也是得有选择性的。另外呢，还是要看一下你这个你心仪的妹子，她对你有没有意思？ 对， 说不定哎，对，说不定就很出现过这种很尴尬的情况，就是说哎，热情的向别人发起了这个邀请啊，说哎，要不咱俩唱一下那什么吧？ 不会， 不会，我这个姐姐会，你要不跟她唱吧？然后那个姐姐就把你推过来了，然后。我为什么要跟他唱一首？ 对，所以一定要提前打探好啊。 对， 其实今天也是时间可能不多了，还是跟大家聊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在 KTV 也有一些你觉得好像很好听，唱得很好，但其实真的效果不是这么好的歌。比如说小的时候都会唱的，肯定会点的《死了都要爱》 啊，对， 就是大家都会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喜欢这首歌， 对，就明知自己唱不上去也得点， 鬼哭狼嚎的上去， 也得喊一下，而且呢，知道这个第一次唱崩了之后，第二次还唱， 对，没错， 每回都得崩一次， 对，还有好多就是展现自己炫技的那种啊，如果要是真的唱功不是特别好的话，就别唱了，比如说什么洋葱啊、泡沫呀、啊，还有包括像浮夸这些歌，那我们说完了前面四首歌，一下就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 对， 当当当， 对，这首歌呢，好像很难把它归为这个某一类的歌曲当中啊。 但大家一定会点。 对，尤其啊，就是可以说这首歌一人就代表了这一类。 没错， 就是这一类，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到 KTV 都会点的，就是来自于古巨基这首《 情 歌王》。情 歌王， 一首多少14分钟还是十几分钟的？ 12分32秒。 12分32秒的一首超级串烧啊。 没错，那我们就先走起来，古巨基的《情歌王》。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伤 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只要 好想。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把它放完了，对， 因为实在是太长了。其实这首歌啊，也是来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是一首串烧歌曲啊，是这个劲歌金曲二啊，劲歌王，全长12分钟，包括这个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以及两个人的烟火呀、吻别呀等32首， 各种32首 啊，国内经典的情歌。 对， 这首歌有非常奇妙的现象，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完全没听过， 我也是， 完全会唱， 每一首都能跟下来，对不对？而且你有的歌你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对对对， 但是就是能跟下来。 对，但是你发现那个调一出来，你哼哼哼哼哼，配上那个词儿就唱出来了。 对，没错。那刚刚我们也是给大家看了一张图，这个图就是 KTV 众生相，就是在这个 KTV 里面有麦霸，对吧？有伴舞的，还有睡觉的、聊天的、独自伤神的、玩游戏的，还有跟着唱的、玩拍照的，可谓是什么样的都有。 没错啊，所以 KTV 呢也是啊，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那种娱乐的方式啊。想要去的时候，也可以照着我们今天为大家这个推荐的这些榜单啊，这五首歌以及这个各种类型啊，也是都为大家推荐了几首适合男孩唱的、女孩唱的、对唱的呀。哎，下回去到 KTV 的时候，可以事先练一下，然后在这个KTV 里边好好的来展现一把。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里结束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也是一个 K 歌节目 啊。那我们继续来 K 吧，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我是论论， 我是思农， 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了， 拜拜。 深处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你温柔灌溉。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幸福的地方飞去，但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只要在一起，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总是纷纷雨中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灭，只是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Maybe babyOh baby 是不是拥有一 结果。